如你发觉我这刻想唱歌，也全为你喜欢听我。如能令到这晚上浓情蜜意，为何你不尝试看着我？ 浓情蜜意，为何你不想？